过就不再。我愿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你要相信，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幸福和快乐是结局。 不可取代的声音标志，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 魅惑灵魂的 声音演出， 城市风雨 放肆破听。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听城市放牧，我是冷夜。当我们每天晚上熬夜的时候，我们会对第二天能够早起充满着自信，但是当第二天早上起不来的时候，我们又对今天晚上熬夜感到了后悔。这非常的像我们的人生，轮流演绎着盲目自信和懊悔。所以喜欢熬夜的你，还是早点睡吧，不要等到明天赖床的时候才后悔睡太晚哦。 天堂。 在1986年5月9号的时候，崔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的百名歌星演唱会上演唱了下面这一首《一无所有》。《一无所有》由崔健作词作曲，他说这一首歌曲的创作并没有花很长的时间，在创作的时候他抱着吉他边弹边在脑子里面组合着旋律和节拍，很多积压在心里面的东西很自然的就流淌出来了。一起来听《一无所有》。 曾经问过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我要给你我的追求，还有我的自由，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

기만한거이기만한게아하와가리성노로강자이뒤와이기모강다강자동자리아벤아이와와가리성노로강자이뒤와이기모강다마이거성신마이거와자아이리리버니야진짜롱보심과아라순결이나봉비한과과지도된야난너갸가지위둔두서아라갸가담지하이와성애당의아이처이기뭐라과이기뭐라와가리성노로강자이뒤와이기모강다강자동냐니야멘아이와와가리성노로강자이뒤와이기모강다마이거성신마이거원자아이리리바와가리성노로강자이뒤와이기모감가마이거성신마이거와자아이리리버아이와와가리성노로강자이뒤와이기모감가강자동자리아멘아이와와가리성노로강자이뒤와이기모감가마이거성신마이거와자아이리리더아이와예예예예예예 今天是一部分人的节日，每一天他们迎接着每一缕晨曦，日复一日，无论三伏酷暑或者是数九严寒，他们有的在捡垃圾当中被撞，有的工作的时候被无端的殴打，有的因为劝阻乱扔垃圾被言语羞辱。今天是环卫工人节，希望你也可以尊重环卫工，不乱扔垃圾。 让人格外感动 爱上他前后用不到一分钟。嘿，回想年轻的内容，有谁想过有始有终，不过是一时脆弱让人放纵。 说过，旅行永远是最好最有效的心理治疗。旅行呢，会让我们谦卑，会让我们知道地球那么大，在地球的另外一端，永远有着跟我们截然不同的人事物在发生。旅行完了之后，也就不会把自己局限在小格局当中了。每一件事和每一个美丽的景色，都有可能成为一生当中难忘的风景。 让孤单透气，这一间屋子如此密闭，欢呼声仍飘在空气里，像空无一人一样华丽。我渐渐失去知觉，就当作是种自我逃避。你飞到天的边缘，我也不再落在何地。一个我需要梦想，需要方向，需要眼泪，更需要一个人来点亮天的黑。我已经无能为，抗拒无路可退，这无声的夜，现在的我需要人陪。